洋洋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听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懈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每天早上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这周我们的主题是东西南北说相声，我们到全国去看一看。今天请您欣赏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为您表演的相声作品。王长林先生是黑龙江的一位相声老艺术家。说到王长林，京剧界有一位老先生王长林，相声界有一位王长林先生。很多相声爱好者啊，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天津组织录制的老艺术家传统作品集锦当中看到了他的身影。其实呢，王先生在相声界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说学逗唱无一不精，尤其是在各类学上，哎，那堪称是广采博收，独树一帜。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王长林、孙庆华合说的《我爱黄梅戏》。 这场由我给同志们表演。 相声这门艺术是说的。 对呀、啊， 说的最好是我们这位演员。 哎呦，我可不行啊！ 大家在广播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 哦，录过几次音呢？ 在电视里头看过他的头型。 哎哎哎， 我们这位演员姓侯。 对呀、啊。 侯老师，这个 您等会儿吧啊， 侯三儿啊， 我还侯三儿呢， 您怎么侯三儿？ 谁侯三儿啊？ 您不姓侯吗？ 我呀， 啊， 不姓侯， 不要客气，就姓侯吧。 呵，这玩意儿有客气的吗？ 你看你姓什么不吃饭呢你、啊？ 嗨，那也不行啊。 不姓侯， 不姓侯， 您姓？ 姓孙。 哎呀，孙侯。 哎，嗨。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那你什么孙权？ 呵， 孙膑。 好嘛， 那那不行，你怎么也得有个记号啊。 哎，什么叫记号啊？ 那叫 名字。 我就是文化程度太低，用词不当。您叫什么名字？ 孙庆华。 哎呀，您就是孙庆华。 您熟悉？ 不认识。 嗨，不认识您乐什么呢？ 我有这毛病，看谁一不认识我就想乐。 好嘛，这什么毛病啊？ 您说的不错。 不行不行， 我对说的没什么研究。 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最爱听是京剧。 哦，京剧什么呢？ 大花脸。 哦， 唱出来干板坐姿没废话，听着那么解气。 您给举个例子。 传统剧目打龙袍，包拯是大花脸。 对呀、啊。 上场有几句唱词。 没几句呢。 胡听万岁选包拯， 七个字一句。 午门来了放良辰， 也是七个。 撩袍端带上龙厅， 还是七个。 不但七个字，上龙厅这个厅字是个尾字 啊， 有多大气力使多大劲头，你听着那么解气。 不是您给唱的怎么样？ 一唱这味儿， 您来来。 胡琴。 哎，您等会儿。 干嘛？ 怎么唱胡琴呢？ 京剧上韵，听念亲。 哦，您接着唱。 您注意啊。 好嘞。 胡琴万岁学了包拯，午门来了放良辰，俩袍端戴了帽就上罗巾。 嘿，好。 大家为什么鼓掌？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听字解气。 是啊， 你再品品这个滋味。 哎，咱品品。 廖宝东戴了帽就上龙亲。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嗯，你听着解气吧。所以这听字必须得使劲。 我看不使劲一个样， 那就难听了。 没那事儿， 大花脸头里都使劲，到尾字偷油。 您来了呀， 一唱这个味儿 啊。 亮袍端带来帽就上龙挺。 哥，我这包拯怎么的了？ 休克。 哦，死过去了， 没见皇上就死了。 好嘛， 你看他没有废话。 是， 也有一种角色带废话。 哪种角色呢？ 京剧唱老旦的。 哦，就是老太太。 也可以举个例子，传统剧目叫金龟。 哦， 老太太有这么句唱词。 哪句啊？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十个字。 这十个字演员一唱，你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没那事儿，我手快，我就能数过来。 那我唱你给数数多少字，最后你告诉大家。 哎，可以啊。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不就十个字吗？ 数着啊。 啊，您来吧。 这 哦，这就仨了。 慢下来啊。 好。 才是儿孝心，多少字了？ 我早忘了。你这也太多了。 你今年多大岁数？ 今年38了。 聪明。 大事。 这个演员还不到40岁就会在台上抓妞。 哎，嗨，这怎么说话呢？ 我并不反对唱老旦的耍花腔。 哦， 我是说这种角色很不容易。 那当然了， 京剧出在北京。 哦， 它的基调却在南方。 在南方， 过去管京剧俗称为二黄。 哦， 有两种基调，它都带黄字，故此叫二黄。 哦，哪两种基调啊？ 一种就是湖北的黄调，占一黄。 另一黄呢？ 另一黄大家在银幕上见过，这部影片叫天仙配。 哦，黄梅戏 也是其中一黄。 哎，您给介绍介绍。 由于腔调使人们容易接受天仙配、 啊、 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啊？ 不管什么人，只要你处理问题正确，群众就支持而后果良好。 哎，这是一部爱情故事。 作者通过爱情的手法达到这么个目的。 我说您从头给介绍介绍。 影片一开始，七位仙女天庭游玩。 天庭有什么好玩的？ 为了刺破寂寞，七位仙女偷看人间。安插几段唱词。 怎么写的？ 有的赞美渔夫，有的赞美樵夫。 哦， 特别有一段赞美农民。 嗯， 有领唱有合唱，唱腔优美，动作漂亮。 哦，您给学学怎么样？ 大水袖一唱这个味儿、 哦、您来了。 庄稼之人不得闲，煎炒黄土备朝天。但愿五谷收成好，嘚隆地咚，嘚隆地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家家户户庆丰年呐，啊庆丰年。 你别说，还真是这意思。 大家玩的正在高兴时刻 啊， 这个时候就听咚咚咚。 哎，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 天庭的钟响。 敲钟干嘛呀？ 玉皇大帝 啊， 紧急集合。 还有紧急集合呢？ 谁敢不去啊？ 就是啊。 大姐一听见钟响，不敢玩了，带着妹妹往回跑。 哦， 七仙女是小妹妹，在最后她不乐意去。 那怎么办？ 看姐姐们都走了，她想再看一看人间， 留恋人间呢。 七仙女又这么一看，这个影片换了个镜头。 什么镜头啊？ 出来个小伙子。 谁呀、啊？ 流浪者。 哦，哎，您等会儿， 流浪者呀。 啊，出来就唱。 怎么唱的？ 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呀格勒不西奈莫阿兹曼那达卡拉乌，啊哇啦呜，达啦啦的滴，咚的隆咚的。 别别别，别唱。 什么意思？ 你说的不是天仙配吗？ 啊，说的是天仙配。 那怎么出来流浪者了？ 对了，这个串皮了，这个。 好嘛， 出来个小伙子叫董永， 哎， 安徽的方言叫董允， 不错。 人物一出场，头一句唱词介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 怎么唱的？ 卖身葬父去受苦，再回寒窑等活年。 这是董永卖身为奴了。 七仙女紧接着唱一句，这部影片点破主题。 怎么唱的？ 我爱他诸侯老师长得好。这就是人家两个人的爱情基础。 哦，这就是基础啊。 你看人七仙女搞对象， 嗯， 也不图经济，也不攀地位。 怎么呢？ 他看对方啊，忠厚老实，人家搞对象从本质上去认识， 多好啊！ 七仙女一看这小伙子本身有很大忧愁， 嗯， 我应该去解救他。 对， 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下凡。 下凡， 到地球来一趟。我跟他结婚，他的负担我可以给他减轻一部分。 太好了！ 光顾了想这事儿了，忘了玉皇大帝紧急集合。 哎呦， 八姐在门口一点名，全来了，唯有七妹妹没到， 怎么办呢？ 作为一个姐姐，出于关怀的心情，跑回来劝说七仙女。 怎么劝说的？ 大姐很不高兴。哎呀，七妹，方才众神一进相国，你怎么还不上班呢？如果迟到，受了批评是小事，下月的奖金你也无忧了。 哎呦，您等会儿。等会儿吧， 讲 比划什么呢？我那时候有奖金吗？ 对了，那会儿没有奖金。我想还是多少的有点好啊。 好嘛，他净琢磨那奖金了。 大姐说：“你怎么还不集合去？” 哎。 七仙女说：“姐姐，我求你，能不能协助我下凡到地球来一趟？” 哦，大姐呢？ 大姐回答了一句话，证明大姐到我们地球来过。 哪句呀？ 大姐说：“哎呀，七妹，姐姐也是过来的人了。” 这什么意思？ 那就证明大姐过来了一次，因为当时没落上户口，又跑回去了。 到他这都新鲜了。 七妹，你为什么要下凡？ 哎， 七仙女说：“你看，嘟吧大，哎，看小伙子。”勤劳可爱，本身有忧愁，下凡结婚解决他负担， 多好啊！ 大姐一听，好啊， 嗯， 小妹妹处理个人问题正确，代表身边的群众给予支持。 怎么支持的？ 赠她一支难香。 这有什么用啊？ 你听这个名词难香， 嗯， 你有困难的时候再点着香， 哦， 等于是发出呼吁，那个时候身边的群众对你进行援助。 太好了。 七仙女接过来很受感动， 嗯， 马上向姐姐们表态。 怎么说的？ 谢谢姐姐们对我的支持，我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请你们放心好了，我此次下凡一定要照顾好董郎，管理好家庭，我要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带好青年点儿。 哎哎，等会儿吧啊！ 青年们的收入上什么意思？ 我那时候有青年点儿吗？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青年点儿。我想七仙女和董永那么年轻，当时有个青年点儿，两口子多来钱儿啊！ 他净琢磨那钱了。 把香接过来 啊， 七仙女唱一句，来个特写镜头下凡。 怎么唱的？ 半仙大姐，你的好心肠，后我下凡正难安心呀，多谢大姐把人间去，嘚儿隆的咚，嘚儿隆的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嘚儿隆咚。 等会儿您等会儿吧。 您等 唬你这木偶啊！ 啊，你看你没看那影片？ 怎么的？ 七仙女特写镜头完了，紧接着有个白绳儿。 哦， 绳上就是木偶高光，跟七仙女一样。 嗯， 由上往下来，后边一撤景片，我们在银幕上看， 哦， 就是七仙女下凡。 哦，这么回事啊？ 七仙女来到地球上着急了。 着什么急呀？ 找不着冬泳了。 怎么找不着了呢？ 有山有树有房，把冬泳挡着了，七仙女可急了。 呵， 找不着这不白来一趟啊。 嗯， 哎呀，老董哪儿去了？ 老董啊， 不是，那是老太太。远处，远处哪有人呢？远处。 嗯？哎呦，您等会儿吧啊！我这七仙女是猴啊！ 七仙女太着急了，着急急得抓耳挠腮，得跟猴似的。 嗨，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董永二次上场，唱一段慢板，拿着雨伞。 嗯，怎么唱的？ 红梅儿。人路哎，往前走。 嘿，这就来了， 来了不行， 怎么的？ 齐仙女把这必经之路给挡住了。 挡住干嘛呀？ 心里话好告诉董永。 怎么说的？ 齐仙女说：“哎，哥们儿。” 哥们儿啊， 啊，唱词就那么写的。 怎么写的？ 大哥姓杨，大哥那不叫哥们儿吗？ 没听说吧？那就得说大哥 也行。 什么叫也行啊？ 大哥，我是远处投亲，亲友不在，孤孤单单不好回去了。 哦， 看你这个人勤劳可爱，想跟你结婚，你同意吗？ 不，这位明说了。 朋友说结婚倒行，这个我太穷，没有经济基础。 就这么说的？ 没有，唱词反映的。 怎么唱的？ 我上午天把这身体，下午寸土里足迹。听见没有？ 哦，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连房子都没有， 多穷啊！ 你跟我结婚能行吗？七仙女很不高兴。 那能高兴吗？ 讨厌，心里话，我爱你忠厚老实，你跟我提房子干嘛？嗯，房子房子的，同意就结婚，不同意就算罢了。挺大个子，穷嘚瑟。 嘚瑟呀， 你不同意你就明开说不同意得了呗，你在这儿几个浪几个浪的，好几年谁啊？ 嗯， 八月路三边的心叫的连小子给你， 你当过吗？我这七仙女还说日本话呀？ 啊，七仙女是神仙的，哪国话都会说呀。 到她这都新鲜了。 为了嫁给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七仙女表态： 哦， 不要彩礼，免得她拉外债，最后过不着好日子， 多好啊！ 我不要彩礼。 就是 由于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以后你看 怎么的？ 七仙女是努力生产加倍的工作。 怎么知道啊？ 一宿织了十匹锦绢。 对，有这么个镜头， 数量之多， 嗯， 色调之美。 呵， 总有一高兴赞美娘子几句。 怎么赞美的？ 一剪金绢满色色鲜，娘子手艺有才能，你织蝴蝶，蝴蝶成双对，织鸳鸯对成双。娘子你手艺好，娘子你手艺精，莫非你是织女心？ 嗯，好。 你说好在哪里？ 他说我像织女星，就这句好啊。 你什么星？ 织女星啊。 说话这个地方别晃，晃的劲头大了，掉台底下不好找这玩意儿。 我这脑袋那么不结实啊。 谦虚点，织女星。 就是。 小伙子外形还真不错。哦，不，你比织女星多少还差点。 也就差一点儿。 哎，别灰心，你也像星。 我像什么星啊？ 你也就半夜了十二点，突然间由东南出来，滋溜扎西北，踪迹皆无的那颗 什么星？ 贼星。 嗨， 锃光瓦亮，夺人耳目，他就那颗贼星。 我知道，不就是贼亮贼亮的吗？ 对呀、啊，要不能叫贼亮吗？ 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俩谁像贼星啊？ 什么意思？ 就这脑袋都够五千度了。 你说我这脑袋亮， 就是啊， 这你认识不上去。 怎么回事？ 这不是单纯的亮， 那是， 这是我对电灯的支持。 好嘛，什么词儿都有， 总有一想有这样的好娘子，有奔头了。 哎， 三年长工期满，应该感谢我这位大媒人。 谁的媒人呢？ 槐荫树。 哦，就那棵大树啊。 结婚的时候，总有说槐荫树，槐荫树。我和这位大姐结为夫妇，亲你闭眉，你开口讲话。 对， 七仙女拿扇子一扇，随着音乐的响声出来个大脑袋。这个头型，那个槐荫树什么样？哎，就这模样，你看像不像？就这个，哎， 这 啊， 太可气了！我就你说的那模样啊。 这你也别难过，我要不这么加工，你还没那模样漂亮。 嗨、哎。合着我这长相也太惨了。 槐荫树是个不出场的人物， 对， 这就根据他这大红梅办理完了，他也就不啰嗦了。 哎， 所以他这词句写的简练而通俗易懂。 怎么写的？ 头一句唱词，槐荫开口把话题，紧接着重叠句把话题压，语助词上一甩腔，出现这大脑袋下巴一动，跟他发音一样。 不错， 要求这个伴唱者声音浑厚，吐字清白。 这演员可不好找啊。 现在不困难。 怎么的？ 我会。 哦，您就会这段？ 不但会，闭着眼睛跟上银幕那槐荫树一个味儿。 不是，那错不了。您给唱唱怎么样？ 您给鉴定鉴定。 哎，您给来了。 槐荫树， 嗯， 听着。槐荫树在房中，雨泪汪汪啊，噔隆噔。跑调。 我听着也差味儿了， 这好像东北的二人转。 就是二人转 啊！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调子啊， 好嘛， 因为我会的曲调太多 啊， 往往音符一接近呢，它不由己自动的蹭蹭的串调。 哎呦，你可千万别串调，好好找找吧。 克制克制克制！ 哎呀，找一找。 我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你看天气不热，把我急出汗了。 往哪爬呀你？ 啊，这太急了，太紧张，紧张。 紧张什么呢？ 从音符上找找。 哎， 槐是槐蕊蕊啊， 哎， 就是二啊，蕊蕊蕊蕊蕊咪蕊咪哆啦，哎，还找着了。 好嘛，这位太吓人了。老您唱吧。 可找着了，你听啊，像不像那槐树啊？ 哎， 欢迎开口吧，花皮呀。我又串调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长林、孙庆华和说的《我爱黄梅戏》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有很多位啊，驰骋在小品界、影视界的名家大咖，都是从东北的曲艺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下半段呢，我们就请您听听他们的作品。空中笑林，上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人有味。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清新，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7度到-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1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今天风轻云淡，阳光明媚，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怎么离开呀、啊？我心里乐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睁眼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东南西北同说相声，上半段咱们说到了很多影视名家啊，喜剧名家当年都是从相声演员起步的。您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范伟、巩汉林等等。巩汉林他的演艺事业的腾飞啊，是从沈阳开始的。下面我们请您欣赏巩汉林、杨瑞库合说的一段会海院，也请您听听这位唐杰忠先生的高足当年说的相声作品。 初次和大家见面啊，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 介绍什么呀？ 这位是我团的相声演员杨瑞库同志。 对，就是我。 哎，您看这个同志往这一站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显得非常的富态。 富态什么呢？啊，就是胖了点。 就是，您看您往这一站啊，哎呦，虎背熊腰啊。 哦， 哎，您这胳膊一伸啊，杠子似的，哼，你巴掌一扇，嗯，熊掌似的，这，您肚子一挺， 怎么着？ 酱缸似的， 我， 您这脑袋再一晃， 怎么样啊？ 西瓜似的， 好嘛，我有这么胖？ 就说这个意思， 嗯， 和您一比我就完了。 你怎么了？ 让大家瞧瞧，我往这一站。瘦小枯干 哦， 没精打采，背弓腰弯， 那是 我这胳膊一伸 啊， 麻杆似的， 嚯， 巴掌一扇、嗯、鸡爪似的， 瘦吗？ 我肚子一挺 啊， 茄子似的，我这脑袋再一晃啊， 怎么样？ 鹌鹑蛋似的。 好，我说你怎么这么瘦啊？ 嗨，别提了 啊， 这都是开会折腾的。 没听说过 啊， 开会能把人折腾瘦了？ 哎呦，您不知道啊， 嗯， 我们公司会多呀。 哦， 有段顺口溜说的，我就是我们公司的会。 怎么说的呢？ 说是会议多的没法数，成天板凳坐的苦、 啊、 只要你能挺得住，是保你练成铁屁股。 那椅子就得换不锈钢的了。 每天开会开的我 啊， 头晕眼花，腰酸腿疼。 是， 不怕您笑话， 嗯， 上厂子卫生所扎针，护士一见面就开玩笑逗我。 他说什么呢？ 见面就说这个。哎呦，我说厂长， 嗯， 别看这几天开会把您折腾瘦了， 是， 可是您这个气功练成了。 没练气功啊？ 呦呦呦，好好好好，没练气功。 嗯， 好家伙，我这针头折了三根，愣扎不进去啊。 是， 哎呀，我真纳闷啊， 嗯， 您那是屁股蛋儿啊还是煤气罐儿啊？ 啊， 有这功夫您上前线多好啊。 上前线怎么好了？ 你刀枪不入啊你。 他这屁股成钢盔了啊。 钢盔是假话， 嗯， 反正成天开会坐板凳，我这磨得比您那脚后跟还厚。 是吧？哎，你们公司哪来这么多会议，开起来没完没了的。 哼，提起我们公司， 嗯， 堪称是会海无边，没头没岸。 哦， 百花齐放还多种多样。 都有什么会呢？ 什么这个年前动员会 啊， 年终讲评会、 哦、 月初小聚会、啊、月底大聚会， 周一碰头会，周二落实会，周三联席会，周四汇报会，周五合议会，是周六大杂会 啊。 什么这个生产会、安全会、防火会、防盗会、计划会、研究会、统计会、订货会、学习会、报告会、现场会、分析会、卫生会、防疫会、生活会、福利会、纪检会、科研会、接水会、接电会、接煤会、接油会、娶媳妇打扮没会、找会，开起来没完没了大尾巴会。 嚯，这么多会， 哎， 那不参加不行吗？ 哎呦，不行 啊。 上边一开会就说是重要会议， 是 要求厂长书记必须参加， 要是不参加呢， 扣发你全场奖金， 这也太官僚了。 您这必要的会可以开 啊， 可是我们公司这没必要的会开起来没完没了， 哦， 既白白浪费了时间，也给工作和生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看来这会海是够严重的。 就是嘛，现在我们这些当书记厂长的， 嗯， 成天让这会议缠身，现在一提开会我们就头疼害怕。 像我说你就多余， 怎么了？ 让你开会你就去 啊， 往那儿一坐闭目养神就当休息了，多好啊。 你说得清楚， 怎么 你是没参加那么多的会 啊， 让你到我们公司甭多了啊，开上一回大尾巴会就得把你折腾散黄了。 没那事儿。 不信？ 那可不， 咱们试试。 怎么试啊？ 比方说我现在就是公司的会议主持人， 那我呢？ 您就是来开会的厂长。 我保证能坚持到底。 一会儿你就坐不住。 那可不一定。 现在开始 来吧。哟，今天到会的人可真不少啊。哟，老刘你来了，怎么样？嫂子听， 哎，注意了。 三哥 不要讲话了 啊，家里不错， 那边的同志都坐好了，那个同志不要讲了，你看看你给人不要讲了， 你别讲了， 你这个胖的乎的，你是坐着还是站着？一开会你就臭白话，你那个嘴是租来的，不讲话能把你憋死吗？ 这叫什么话呀？赶快主持会议呀， 同志们，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哦，还得自我介绍一番。 本人是局长。 我说那么大口气呢？ 哎， 原来是局长啊。 派来的。 派来的。大喘气这位。 我是头一次和大家见面。 嗯， 有些同志还不太认识我。 是 今天 啊， 我就让你们认识认识。 干什么呢？ 我这个人姓程。 哦，姓程。 叫程天凯。 程天凯， 我这次来呀，主要是传达上级的重要通知。 哦，传达文件来了。 下面宣布， 嗯， 今天的大会现在开始。 折腾半天才开会， 但是 干什么呀？ 大会开始之前 啊， 我要宣布一个注意事项。 这位事儿还不少。 为了看好这次会议，嗯，维护大会纪律，保证会议顺利， 啊， 我特做如下规矩。 你好，全一个味儿啊！ 一不许说笑，二不许打闹， 啊， 三不许叫头，四不许接耳。我要认真听讲，六要仔细记录，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场内禁止吸烟，吃带皮盒的食物，不准随地吐痰大小便。 哈，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下面宣布， 嗯， 大会正式开始。 这才开始， 但是 又来了， 还要补充一条纪律。 快说吧，我们厂子还有事儿呢。 为了严守会议的机密 啊， 我们本着先党内后党外 啊， 先干部后群众，先老的后少的，先大的后小的原则 啊， 要求大家对今天开会的内容要严格的保密。 哦，还得保密。 对， 甭问，今儿会一定很重要。 下面宣布， 嗯， 大会再次正式开始。 这么会儿他开始三回了。 但是 哪儿这么些但是 啊？我这个人讲话习惯了啊， 快点吧。 但是没有了， 这啰嗦劲儿你瞧。 下面， 嗯， 我就传达上级下达的关于 啊 抓蚊子， 对，抓蚊子， 打苍蝇。逮狮子灭耗子的重要通知。 这叫什么通知啊？这 这个同志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 怎么着 要多长文字多长好呀，多长顺子，多长厚子，你我说我就行了，我这边呢你们这边我这边 怎么没动静了？ 哎呀，和便于保密，大家初步领会这个精神就可以了吗？ 这还保密呢，这不故弄玄虚吗？ 啊，上级的重要通知就是传达到这里了， 可算传达完了。 不要动，不要动。 怎么 下面传达距离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距离的补充通知， 又来个补充通知。 下面请会经理传达一下。 哪个会经理？ 会名同志。 又来个会议迷，你听这俩名，一个成天开，一个会议迷，这公司会能少吗？这个 什么会议迷啊？什么会议迷啊？ 你说的呀， 会议名， 名， 公鸡打鸣的那个名。 我怎么听个会议迷？ 请会名同志传达距离下达的补充通知， 快点吧，穿过来的。这位体格还不太好。 同志，同志，同志们， 你好。真要打名啊？ 不是的，我最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怎么回事 啊？主要是开会开的太多了，这个讲话讲的也太多了。 那为了节省时间，今儿您就少说几句吧。 不行的，同志。 怎么不行啊？ 在我今天传达这个补充通知之前，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个问题。 甭问，这位也是个事儿妈。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他还拉长声呢呢。 这就是一个开会上厕所的问题。 这上厕所也成问题了？ 这个问题不讲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现在有些人养成了一个不良的习惯，一开会他就坐不住。 是， 特别是我一讲话成群结队的往厕所里跑。 是， 好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吹鸟铃。难道说我讲的话还不如厕所里的味道？ 不，人家没这种意思。 干什么老往厕所里跑？ 那该去的就得去呀。 不是的，他们到了那里不是去方便， 那干什么呀？ 而是去泛滥自由主义。 犯自由主义， 有些人就议论了吗？ 说什么呢？ 说什么我的话是王婆娘的裹脚布 啊， 还有头有茬。 我看也是， 还说我的话什么废话，成筐离题万里。 是啊， 这个背后议论人是最不道德的。 那人家说的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从厕所里偷听来的。 那你上厕所干嘛去了？ 你这个同志好糊涂，我也是人吗？ 是 我也有憋不住的时候。 靠，这不得了吗？干嘛对别人那么苛求啊？ 好了好了，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方面应该向公司的老王同志学习。 向这老王主任学什么呢？ 不，这个老王同志不简单了。 怎么不简单 呢？他是我们公司专职的开会人员。 专门开会的， 每天要开五六个会呀。听七八个报告啊。 是， 传达十来份文件。 您听听， 你们说这个时间长不长？ 这也太长了。 但是他就能够坐得住， 有功夫， 很少上厕所吗？ 是， 每天不但到局里去开，到市里去开，到省里去开。 您瞧， 而且还要到医院里去开会的哟。 到医院开什么会啊？ 大夫给他开方会诊啦。 我病啊， 都是开会累的哟。 什么病啊？ 听说是把吹泡憋爆了。他当然了，主要是心脏不好。 这么回事儿。 本来今天呢他准备传达文件的，但是昨天住了医院，而且还是很危险的呢。 这都是会海造成的， 所以嘛，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 为了压缩今天开会的时间 啊， 大家要保持安静，不要老上厕所吗？ 不，这开会时间的长短跟上厕所根本没关系。 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少说点废话，这时间就缩短了 啊。包括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啊， 明天专门开个会再研究研究吧。 这也得专门开个会，这不没会找会吗？ 同志们，下面我就传达 啊， 局里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局里的补充通知， 千篇一律。 这个通知要求，这个通知要求 说呀，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开会的时候也要尽量做到。 不是，我说您这是怎么了？ 哎呀，我又有点憋不住了。 你好。 啊，好，不要动！啊，局里的补充通知就传达到这里了， 可算传达完了。 啊，下面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抓蚊子、打苍蝇、逮虱子、灭耗子重要通知的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真是文山会海，又一份通知。 啊，所主任传达一下。 哪个所主任？ 所不够主任。 得，又来个说不够，这会没完了。 所主任。所主任 人呢？ 你看看这个所主任，他还抹 人还没了。 所主任，你快点， 才来。别急， 同志们， 嗯，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口子一结婚，肯定过年是三口子。 对。 所以说，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分分讲，秒秒讲，有空讲，逢人讲，要讲。 什么事？您都说跑题了。 我怎么说跑题了？ 让你传达灭耗子的通知 啊， 你怎么讲上计划生育了？ 哎呦，你看灭耗子，我刚参加完那个会呀，你看看 他这会也够多的。 通知在这儿呢，同志们，下面我就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一个通知折腾这么半天，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 啊， 要狠狠地打击蚊子、苍蝇、虱子、耗子。 嚯！ 但是我认为 啊， 我们不但要狠狠地打击他们，我认为我们还要科学地利用他们。 哦，怎么利用呢？ 这就是说，抓着蚊子喂鸟， 喂鸟； 打死苍蝇给鸡。逮着虱子喂猴，抓着耗子喂泥。 喂我像话吗？ 你们家有猫？ 我们不要。 所以我认为，我们公司今后的口号 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 你说说。 这就是说，书记厂长肩并肩，要抓蚊子333， 喊上口号了。 书记厂长把劲鼓，要打苍蝇500股， 又增加了。 书记厂长一起抓，要逮虱子880。 逐步升级。 书记厂长 啊， 书记说啊，书记厂长学猫叫 啊， 要吓耗子一大跳。 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公司的紧急通知传达完毕。 可算传达完了，再不完今儿这会得开到猴年。有这么开会的吗？ 不要动啊，我最后还要讲几句。 这文件都传达完了，你还讲什么呢？ 这个边框边楼圈在手口，领导总结那是必要的吗？ 纯粹是形式主义。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很成功，很短小。 还短呢。 下面我宣布今天的大会到此结束。 可算散会了。 但是 又来了。 大会结束之前 啊， 我向大家报告一个沉重的消息。 什么事儿？ 就在我们传达灭耗子文件的时候 啊， 老王同志因开会过度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了。 哟，死了！ 这都是会海的恶果，汶山的灾难，管量注意的北海。 对，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希望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最后坚持5个小时。 干什么呢？ 给他开个追悼会。 还开呢？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轰轰笑林，哼哼笑林，哼哼哼，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是兔，二门是扇，玉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 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巩汉林和杨瑞库合说的《会海院》。东北的相声名家太多了，相声老前辈于连仲先生曾经在东北工作多年，是一位军旅艺术家。比如说下面的这段传口令，反映的就是军旅生活。我们请您欣赏于连仲避震中的表演。 在部队里工作呀，也得学习普通话。 那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部队山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 哎，对了， 有时候你说这个地方的方言、地方的方音，对方听不懂，容易给工作带来损失。 来了就耽误事儿了 啊！我们连里那通信员啊，他说话就不好懂。 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湖南邵阳那地方人。 哦，邵阳人说话最难懂 了。哎呀，最难懂了。 是啊， 你比如到了邵阳那地方，管我们背的那个枪啊，它就不叫枪， 那叫什么呢？ 它叫葱。 叫哦，管那枪叫葱 啊， 那管那刺刀那就叫蒜了。 哪有管刺刀叫蒜的呀？ 那这不是这个葱蒜紧挨着吗？ 啊，那我拿蒜扎你呀、啊！ 受不了， 都说拼刺刀，有说拼蒜的吗？那个 谁没听说过？ 到了邵阳那地方，管枪确实是叫葱。 哎。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就有一天夜里头啊，紧急集合，我们连长告诉通讯员，通知大家都背上枪。 紧急集合是应当背枪啊。 就是啊，通讯员是个新兵，一听紧急集合一紧张，把家乡土话带出来了。 是啊， 哎，都背上葱， 不是背葱啊。 当时我们愣了，你说半夜三更起来背葱干嘛呀？ 是啊。 连长命令背就得背啊， 要服从命令吗？ 全连起来呼啦全跑火房去了。 干什么去了？ 都背葱去了。 真背葱去了。 连长正在这等着呢，我冒着排长跑来了。报告连长，葱都不够了。请示一下，我冒着排是不是可以扛白菜啊？ 扛白菜啊。 大伙儿都背上枪，夜间演习开始了。 是什么科目呢？ 演习的是夜行军。 哦， 连长在头上走，部队在后边跟着。 哎， 走着走着，同样发生了情况。连长下达命令， 怎么说的？ 来，往后传，拉开距离。 对，把距离拉大点。 是，往后传，拉开距离。 来， 往后传，拉开距离。这口令传来传去呀、传到个山东战士那儿。 是啊， 来，往后传，拉开距离。啊，是，往后传，拉开距离。 拉， 拉头距离。 啊， 要驴干什么呀？哦，头领病号走不动道，让驴驮着呀。那、行，往后传，拉头驴， 改成拉驴了。 这口令就这样传下去了。 好， 传来传去，传到我们四务长那儿了。四务长是个四川人，一听拉驴火了。 怎么说的？ 啥子？拉驴？深更半夜的那是干毛驴？跟老子算盘子？ 嗨。 队伍继续往前走、可是队形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那是口令传错了。 连长一看真急了。 那还不急啊？ 怎么搞的？距离拉大一点。 对， 是，往后传，距离拉大点。哎，往后传，距离拉大点。要传到山东战士这儿了。 好嘛， 往后传，距离拉大点。是，往后传，距离拉大点。哎，那驴拉大字的啊， 改成大驴了。 又传到四务长那儿了。 是 啊，四务长一听赶紧找连长去了。报告连长，小驴都没得，跟老子拉上个大驴。 嗨， 以上您听到的是于连仲、毕振中二位合说的传口令。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30到7:30，主持人尚远和您再会。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六玉腐，六玉肚，六玉骨，六玉片，腐六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焦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虾油，是虾扑扑虾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人家一下子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